奉公，身体力行。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北京城市广播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主持人方明。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现在呀，大多数的职场人士呢都会说一个词儿，压力山大。但是即便是压力山大呢，我们还是要对抗压力，要努力工作，为自己未来的事业去打拼。但是在工作的时候呢，还是有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来对抗这些压力的。但是压力之后呢，都会出现很疲乏的状态，就是我们常说的亚健康。但其实呢，如果我们稍微注意的话，有些方法也是可以帮我们去缓解这样的疲惫。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来自美联国际机构的胡亚平胡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想办法对付压力山大。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现在职场人士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一天到晚呢都是对着电脑工作，然后眼睛也累啊，头也疼啊，皮肤都因为长时间使用电脑而出现了一些问题。 从外在上说，可能跟咱们的这个办公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咱们的办公桌上可以适当的收拾的比较干净整洁一些的同时，可以放一些绿植，这样的话给人感觉到就心情上特别清爽，因为绿色的东西是给人感觉到看着充满清爽而且有生命力的。这是一个从外观上。那从咱们的生活饮食上面呢，一定要多喝水。就像咱们说的，好多女性喜欢喝柠檬水，其实柠檬水对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现在市场上卖的那个柠檬杯，然后把柠檬你可以切个三四片放在下面，然后一整天的可以去喝。或者是呢，咱们可以喝一些绿茶呀、红茶呀，这些最普遍的。如果是针对于眼睛这一块的话，咱们可以喝一些菊花茶加上枸杞，这样的话对咱们这个肝的滋养会特别好。 嗯，就是我们常说的杞菊茶哈。那除此之外呢，有什么样防护的工作我们要做到位，才可以减少电脑对于皮肤的伤害呢？ 可能有些朋友喜欢养那个像那个金钱树啊，或者是芦荟啊，这些叶子比较大而且厚的。第一呢，从视觉上可能给咱们有一个缓解那个眼疲劳，同时呢，咱们可以买一个小的加湿器搁在旁边。平时喜欢化妆的女性呢，皮肤干燥的时候你没法喷水，可以呢放个加湿器，这样的话可以使你的皮肤不会特别干，同时呢多喝点水，那这一天呢皮肤会稍微舒服一些。如果是经常化妆的话，你喷水的话可能不太方便，容易花妆。 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电脑辐射呢，包括上面的灰尘呢，时间久了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有些人就说了，那我一天都对着电脑，我要不要中午去洗个脸呢？ 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是就是早晨洗过脸，中午再洗脸的话，用这个洗面奶一定要用低泡沫的，不是清洁能力不是特别强的，然后洗完脸之后多拍点水。然后同时呢，在电脑跟前的话一定要涂隔离霜，这样的话它有那个一定的防辐射的作用，同时呢隔离这个灰尘，因为电子的东西会很容易吸引这个灰尘。所以呢咱们的皮肤也是一样，你天天对着电脑很容易受到这个脏空气的一个污染。所以中午的时候你洗个脸没有问题，只是洗面来选择一定要用低泡沫的，同时呢多拍水，然后抹上隔离霜。 这个隔离霜可以用防晒霜替代吗？ 隔离霜不能用防晒霜替代，因为防晒霜跟隔离霜是完全不相同的两块产品。 那你说我们要出门的话，如果抹了隔离霜还需要抹防晒霜吗？如果抹了防晒霜还需要抹隔离霜吗？ 如果是在白天紫外线比较强的情况下，是要抹完隔离霜再去抹防晒霜的，而且隔离霜呢对皮肤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那这个问题呢就关乎到整个一个护肤流程的问题了，能不能请胡老师给我们比较细致的解释一下？ 那像早晨护肤的话，咱们清洁完之后呢，拍完水之后第一层抹的就是精华液，抹完精华液之后咱们可以抹眼霜。眼霜这一块呢，针对于不同的皮肤选择不同的眼霜。如果是长皱纹的，肌肤年龄在28岁以上的，就是有细小的皱纹的话，用乳液状的眼霜。如果是肌肤年龄比较28岁以下，而且皮肤看着还比较好的，那就用啫喱状的眼霜。像那个长黑眼圈的，那选用的是那个啫喱状的眼霜。如果是皱纹的，那一定就是要用那个乳液状的眼霜。抹完眼霜之后呢，就是抹完精华液，抹完眼霜之后这一块呢，咱们就可以去抹乳液或者是霜。抹完乳液或霜之后呢，就用隔离霜。隔离霜完了之后，咱们可以女士喜欢用 BB 霜，这时候可以抹一定的 BB 霜，完了之后再可以涂防晒霜，再去涂粉底呀，或者是粉饼，再去画彩妆。 这个流程还是一步一步蛮复杂的哈。但实际上啊，女性朋友呢，特别是职场女性，如果早上起来上班来得及的话呢，都很愿意花点时间去化一个精致的妆，这样一天在职场上你都会感觉状态很好，气色很好。但是啊，工作了一天了，辛苦了一天了，很累，回到家之后呢，按道理来说啊，妆得一层一层的卸，得卸得很细致才行，但是很多人做不到。 如果是白天化完妆，或者是你对着电脑一整天的话，晚上回家要做卸妆的。不化妆的话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卸妆。那简单的卸妆呢，咱们可以用油包水的，或者是拿乳液直接涂完整个脸之后去做一个简单的卸妆。但是如果是化完妆的话，咱们卸妆一定是要先卸眼睛。然后卸眼睛的时候呢，可以告诉咱们一些小方法，就拿棉片放在你眼睛的下眼睑，完了闭上眼睛之后先去卸你的眼影，卸完之后呢，把这个棉片翻上去盖在眼睛上面，稍微用一下之后再去卸睫毛膏。睫毛膏一定要卸彻底，因为当眼睛的妆卸不彻底之后，咱们洗完脸之后会发现会有一些残留的那个黑色的眼影，或者是眼线液呀，或者是睫毛膏这一块，时间久了之后会容易造成色素沉着，会变成黑眼圈。所以眼睛一定是要卸干净。那卸完眼睛之后，咱们就可以做整个脸的卸妆。但是面部卸妆呢，咱们最好是拿棉片，然后把卸妆油或者是乳液倒在棉片之后，半张脸的先从额头开始，再往下走，半边脸半边脸的去整个脸部擦遍之后，可以少量的在手上涂一点那个卸妆液或者是卸妆油，然后整个脸部去打圈，打1分钟左右之后，这时候就可以清洁。这样的话卸得比较彻底一些。 好，然后洗干净脸之后呢，再按照刚才那个步骤一层一层抹上就可以了。 对，但是相对来说咱们晚上的时候护肤品用的是要高营养，而且要比较清爽一些。完了之后晚上的时候洗完脸之后呢，拍完水就可以涂那个精华液，涂的这个精华液就是可以多涂一些。但是乳液的话，晚上的时候用乳液或者是霜的话，是根据皮肤。如果是你的肌肤年龄是在三十岁以上的话，用霜，它含的营养成分比较高一些。但是如果是在30岁以下的话，相对来说用一点点乳液就可以。你可以多抹一些精华素，因为精华素的营养成分是比较高，而且很清爽。 我想听到这儿啊，大部分的职场男士都偷着乐呢，说：“哎呀，你看我们不化妆多省事儿啊。”有人说长期对着电脑啊，对着电子产品工作的话呢，久而久之会长皱纹，脸色会发青，是这样的吗？ 这是因为你长期对着电脑喝水少的同时皮肤缺水，那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症状的。 那除了刚才您所讲的我们适当的隔离还有清洁之外，怎么样做好保养能够使我们的皮肤呢就恢复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首先每天的喝水是必不可少，同时呢，要是对着电脑的话，一定要涂隔离霜，而且呢，就是清洁一定要做到位。就是清洁的话，最好是卸一遍妆，然后再清洁一次，就是双重清洁。这样的话，皮肤没有一定的负担。然后后期呢，补水一定要每天排水排到3到4遍，或者是你经常喜欢用 化妆棉的话，拿化妆棉去给它擦一遍，第一遍爽肤水呢，化妆棉去擦，然后它起到一个二次清洁的作用。那后期的水呢，你可以拿手去拍，拍它3到4遍，当皮肤重重的时候，这时候去抹护肤霜。如果是在晚上的时候，清洁完之后拍完水，抹上精华液，同时可以做蒸脸，蒸完脸之后咱可以去敷面膜，这样的话效果会很好。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整个的皮肤啊，其实对于这个长期对着电子产品的人来说呢，损伤最大的还有我们的眼睛，不光是视力哈，还有就是眼周，眼周比如说会有黑眼圈呐、啊，会有细小的皱纹出现呀、啊。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做？怎么去对抗它们呢？ 可以用一些敷眼水， 敷眼水儿。 对，它就跟咱们的爽肤水是效果是一样的，它敷在眼睛周围之后，会感觉到眼睛就会感觉到凉凉的，而且很舒服。 那可以用爽肤水来替代吗？ 爽肤水的话不可以替代，敷眼水的话有专门的敷眼水，因为眼睛周围的循环，是比较小的，而且呢它只吸收不会排泄，所以这个眼睛的敷眼水一定是要有专门的敷眼水。可以在中午的时候吃完饭，然后午休的时候洗完脸，然后做个敷眼水，这样的话一下午可能眼睛会感觉到舒服一些。 那要是化了妆可怎么办呢？ 化完妆的话，可能这时候的话你只能是闭目养神，而且旁边搁一加湿器，只能是这样。因为眼妆的话，除非你卸完妆，不卸妆的情况下无法用这个敷眼水。 对于职场人士来说呢，中间的必备的休息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长期坐在电脑前，有的时候就忘了时间了，但是应该要时常的提醒自己哈，差不多了，该起来让自己的身体啊、大脑啊、包括眼睛啊都休息一下。好，那下班回家了，是不是不应该再对着电脑看了呢？ 回家之后最好是能不看就不看，因为你从早晨到晚上，这眼睛一整天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忘记眨眼睛。眼睛一天要眨到2万次，你眨不了那么长时间的时候，眼睛会很干很涩，而且后期可能会出现发痒。那像刚才咱们提到那个，如果化完眼妆的话眼睛不舒服该怎么去护理的话，咱们最好可以买一些敷眼水，在中午休息期间多滴一些营养液敷眼水，这样的话对眼睛也有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那么晚上回家睡觉之前时间比较充裕了，也比较放松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做一个很好的保养的时机了吧？ 对，可以。然后咱们洗完脸之后敷面膜的同时，你可以把你白天喝完茶，绿茶或者红茶，红茶包给它带回家之后，在冰箱里面稍微冰镇一下，晚上的时候可以敷在眼睛上面，它有一定的缓解压力的作用。 敷多久？ 面膜敷15分钟，眼睛敷15分钟就可以。 可以一起来敷是吗？ 对，可以一起来敷。 像您所说的这样的一些环节和步骤是可以每天都做的吗？ 可以每天做，因为它是补水的，完了之后也是起到一个保健的，它不具备于功能性，所以可以每天使用。 面膜呢？ 面膜补水的面膜都可以每天用。 好，刚才呢我们请胡老师说的都是一些外用的方法啊，来保护我们的眼周眼睛。那还有什么样的食物对视力的改善会比较好呢？ 那食物这一块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还有含钙比较多的食物。这一块对眼睛的视力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含维生素 A 比较多的，咱们都知道是动物的肝脏，还有鱼肝油啊、鱼卵这一块。蔬菜方面呢，咱们可以吃那个胡萝卜，还有南瓜、青椒，它都是含维生素 A 比较多的。像维 C 比较多一些呢，就像柿子椒啊、西红柿，还有柠檬、猕猴桃、山楂，这些都会很好的。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职场人士呢整天对着电脑，然后有辐射，然后眼睛不好，皮肤呢看上去暗暗的。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啊，很多女性还在担心一个问题，就是长期对着电脑脸上会长斑，果真如此吗？ 确实是，因为在电器的周围它有一定的散热，所以呢它把咱们皮肤里面的一些水分也会被蒸发掉，所以感觉到会很干。那这时候呢就需要咱们旁边最好是备一个加湿器，或者是多喝水，一定是要多喝水。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不化妆的话，尽可能的是可以拍一些水，到中午的时候或者休息期间你出去喝水的时候，随时旁边准备一个喷壶，可以在脸部呢多喷点水。 然后我们说了好多问题哈，一直提到水水水水水，水是生命之源哈。 对， 确实什么都离不开水。那对于皮肤来讲呢， 保湿也是非常之重要的。如果皮肤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湿润的状态，一般也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皮肤如果是有一定的水分的时候，它代谢循环是畅通的，这时候呢体内的垃圾毒素都会被代谢掉，那皮肤自然而然就不会长色斑。 好，刚才呢您说的是一些预防的措施啊，防止长时间的使用电器，使用这个电脑使皮肤长斑，那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简单呀又实用的方法可以让女性从中获益，然后脸上呢尽可能的不出现斑呢？ 咱们就从早晨来说，早晨的话就是一定喝那个生姜加蜂蜜水，这个是效果非常好的。 生姜加蜂蜜水？ 对， 嗯， 就是咱们早晨烧点白开水，里面泡几片生姜，然后尿温的时候里面加点适量加一些蜂蜜，每天坚持喝，因为这是我身边有朋友出现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因为他已经40多了，脸上一个斑都没有，皮肤特别通透，而且他皮肤的光泽度也特别好。这是刚才咱们说的是早晨的，然后蜂蜜水或者是生姜加蜂蜜水。如果是像来月经的女性呢，在月经期间每天早晨的话坚持喝生姜加红糖水，因为这时候的话你的体内的免疫力也比较低，生姜加红糖水的话有利于你身体毒素的大量排出，这样的话也是你不容易长斑。中午的时候呢，咱们吃完饭之后适当的休息那个养生，同时呢下午的话精力比较充沛，那你一整天的话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循环代谢都会比较畅通。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就是白天一整天多补水，晚上的时候呢咱回家之后双重洗清洁，就是我提到过的，要一定要是，如果是你化完妆，不管是化没化妆，化妆之后呢一定是要卸妆完之后再去清洁，如果没化妆的话也是要适当的简单的卸妆完之后再去做清洁。双重清洁完之后呢，一定是大量的拍水，拍3到4遍，使皮肤感觉到润润的黏黏的之后再去抹护肤品。最好呢晚上的时候再可以适当的做一个面膜，再敷一个眼膜，那这样的情况下你长斑的几率性可能要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专业人士，重点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更好的照顾自己。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作为职场人士并不陌生，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长时间的使用电脑会对眼睛会对皮肤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因为作为职场人士来说，电脑是我们离不开的一项很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们更要注意有意识地去安排和计划好自己的工作时间以及工作强度，并且注意平时的保养。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尤其是现在啊，快到年底了，工作比较忙，事情比较多，写总结呀，写报告啊等等啊，我们就避免不了会加班甚至熬夜。 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上夜班到底对身体有哪些伤害呢？那第一个呢，它可以使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同时对我们的眼睛和大脑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时间长的还会出现体力不支、疲劳，而且心理比较压抑，而且还会出现烦躁的心理，这样的话人也老得比较快。咱们都说睡美人，可是如果是你要上夜班的情况下，那可能就跟睡美人就无缘了。 但是没办法呀，我们确实有相当一批人啊，相当一批职场人士确实需要值班甚至是加班甚至是熬夜。 那就是根据咱们上的夜班，根据时间，然后中途的适当要加进去休息的时间。 嗯， 同时呢，就是你下了夜班之后呢，要注重自己的饮食，而且要加重运动这一块，一定要多锻炼。只有你的身体的抵抗力增强了，你上夜班的话，对身体的伤害会减到最小。那对于上夜班饮食这一块呢，咱们可以简单的作为以下几点。上夜班之前一定要吃的是高蛋白的食物，这样的话能保证你上夜班时间的那个体力。然后在中途的话，如果是你上的夜班比较长，中途一定要加餐高热量的东西。下了夜班之后呢，切记说是吃的太多或者是大鱼大肉，可以适当的喝一些粥或者是清淡的食物，不能喝浓茶或者咖啡这一块。那在下夜班之后呢，有一种安神粥可以适合大家使用，像那个桂圆莲子百合大枣粥。莲子呢是清火的，因为上夜班的话会容易肝火旺，莲子呢它可以去火， 百合呢可以安神，大枣这一块都可以安神，所以这款粥的话，安神粥对于上夜班的人来说，下班之后喝是非常好的。 嗯，叫安神粥，里面可以放一些桂圆、莲子、百合和大枣这样的安神的一些食物啊。 对 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上夜班没办法，必须得上。那么从饮食上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调理来补充体力，让身体呢尽快恢复一个正常的状态。但其实呢，上夜班之后呢，还会有一些后遗症，不是立马就能消除的，比如说黑眼圈，很严重的黑眼圈，熊猫眼嘛，就是我们常说的。还有就是长粉刺、长包。 如果是眼睛出现黑眼圈之后呢，除了那个敷眼膜做眼部保健，预防这个黑眼圈的加深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要绝这个黑眼圈。 嗯， 所以上夜班的人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很容易长黑眼圈。 就是黑眼圈出现了之后呢，没有一些快速的方法能够迅速消退。那比如说我第二天还要去见客户，还要去签约，那也没办法，您只能化妆了。 对，只能是这样。 嗯，那如果是因为加班压力大，然后导致长了粉刺，该怎么办呢？ 粉刺的话就是水油分泌不平衡，那只能是多拍水，然后第二天简单，如果见客户的话简单化妆，回到家之后立马要卸妆，而且卸得特别彻底，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去美容院去做一护理清洁一次，这样会恢复的比较快一些。 嗯，看来都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方法哈。 上夜班呢对身体其实影响最大的就会导致你的内分泌失调，作息时间紊乱， 黑眼圈啊，长包啊，甚至出现斑呐、啊，甚至出现皱纹呐、啊，皮肤不光滑呀、暗淡啊，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 所以，为了避免上夜班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几点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情，让自己时刻处于非常快乐的状态，哪怕就是加班，也是要让自己保持心情愉快。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先暂时告一段落，为您送上一首歌曲《保持微笑》，希望所有的职场朋友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条件下，都要尽可能的保持好的心情，保持微笑来面对眼前的工作，当然更重要的是保重身体。好，那么在歌曲和广告之后呢，我们第二时段再见。 有一个朋友悲伤的心，哽咽着问我哪里才有爱情，心疼的把他搂在怀里，说不哭不哭，我却先红了眼睛。失恋在这城市里到处狠心，天使又一再失从来没降临，让我们把

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健康媒体机构的胡亚平老师，一起来分享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我们该如何养颜美容，保持好的身体状态。那刚刚呢，我们讲到了电脑对于皮肤的伤害，加班对于皮肤的伤害，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去抵抗它，对抗它。那其实呢，对于很多职场人士来讲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差。很多人经常飞来飞去，被称之为空中飞人哈。其实长时间的在飞机里也好啊，火车里也好啊，那个空调对于皮肤的伤害也是很大的。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经常出差的朋友，因为带护肤品比较麻烦，但是经常见客户还得要化妆。那针对这一块呢，我就可以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如果是你为了简便，那卸妆的话可完完全全可以拿你的抹脸的乳液去做卸妆，那你这样的话省了一个带卸妆的一个工具。同时呢，如果是化完妆一定要记得卸妆，因为你不卸妆的情况下，一晚上这个皮肤的负担，对皮肤造成的伤害，你做六次护理都补不过来。 六次护理？ 对， 而且是美容院的护理是吗？ 对。 哇， 所以说你化完妆之后一定要记得卸妆。 嗯，还有呢，就是出差的人呢，确实像胡老师讲的，不会带那么多东西，但是呢适当的保养还是需要的。那带一些什么东西比较省事又特别实用呢？ 那必须要带的一个就是洗脸的，再一个就是柔肤水乳液，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咱们的面膜。 嗯， 一定可以记得每天去敷一个面膜， 特别是出差的日子里。 对，为什么说是乳液可以多带一些，而且水可以多带一些，因为你拍3到4遍的水之后，相对来说营养就已经补充得很足了。而且这个乳液呢，既可以补充营养成分的同时，也可以用来卸妆。 嗯， 眼霜也是不可以缺少的。 好，聊这样的话题吧，很多职场男士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跟我没关系，都是说的那个女同胞的事儿。这部分男士呢是属于那种特别不在乎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有点在乎，那他们呢可能会选择蹭点自个儿爱人的那些霜啊、液呀、洗面奶什么的用用，还有一部分呢就属于很在乎，会买男士专用的一些护肤和保养品。 男士其实他用这个洗面奶跟女士的区别比较大，因为男士的皮肤比较油腻一些，所以他用的洗面奶要清洁力比较强的。护肤这一块呢，他用一点那个女士的乳液或者是霜可以，但是如果是用的那个霜比较油腻的话，针对于他皮肤可能就不太好，因为他皮肤本来出油比较多，再用油腻的霜容易脸上长痘痘或者长痤疮。 哎，你说这个男士啊，他如果真的不像女士那么细致的保养的话，或者说干脆就不保养的话，那皮肤也不会出现问题啊。 大多数男士脸上长皱纹长得都比女士快，大家要是注意到的话能看到这一幕。 所以啊，答案在这儿呢，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哈。其实男士如果你能够也去很好的爱护自己的皮肤的话，那么你同样也跟女士一样会留住青春的，那皱纹也不会那么快就爬到你的脸上的。所以男同胞们，咱们从现在开始也稍微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脸吧。好，说到这个职场人士啊，更多的还是压力大。刚才呢我们都是说的一些皮肤上的问题哈，其实对于职场人士来讲呢，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压力。心理压力除了靠自己工作上时间上的协调之外呢，我们需要一个出口去释放。很多人会选择去养生馆，去美容院，去通过那些专业的手段来帮我们释放。那这方面我也想请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是想要很好的释放压力，那在养生馆呢有两个项目是非常适合的，就是你必不可缺少的。不管是你出差在外地也好，或者是你平时的时候上班在本地也好，下了班之后呢完完全全可以去泡一澡，然后做一 SPA， 同时呢做一个身体的按摩，然后这两个项目结合起来之后，你一整天的压力基本上就释放的差不多了。 嗯， 所以这两个项目非常好，而且呢针对于说你的职场的这个工作环境来说，或者工作性质来说，针对不同的工作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护理项目。如果是你经常坐在电脑旁边用脑过度的话，适当的可以做一些肩颈护理，做一些眼部护理，做一些头部刮痧，这些项目的话对于你缓解压力会非常好。如果是你做体力劳动的话，泡澡再加上全身的放松，这个效果会非常好。针对于经常出差的同事来说，一个是泡澡，再一个是做全身油压，同时呢做一做头部的刮痧或者眼部的刮痧，这一块的话会非常好。 嗯，像做这样的放松的这种频率和周期应该是多长时间一次呢？ 平时的话应该是3天做一次比较好，如果实在没时间的话，最少要保证1周做一次。 嗯，我们也特想问一下，就是说家里面的这种泡澡呀、美容啊，和正规的美容院、养生馆区别在哪里呢？ 可能你在家里好多东西需要你自己去准备，而且是不太方便。你要是在美容院的话，你去之后你就完完全全很放松，都有人帮你去做服务这一块，所以你的压力可能释放的要比较彻底一些。 嗯， 那在家里的话这一块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小意见。 嗯， 就是晚上的时候下完班之后实在没时间去美容院的话，你可以在家里泡泡脚，泡脚的时间别超过15分钟。那泡脚最好的最佳时间就是8点到9点之间，如果是淋浴的话，时间也是控制在8点到9点之间是最好的，不能太晚。太晚的情况下，就是9点以后的话，冲澡时间别太长，控制在15分钟以内。就是在家里做跟美容院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你在家里自己有些地方是没法给自己去做按摩的。你像肩颈这一块你就没法给自己做，你像脚部的话你可能会揉一揉，但是你手法做的不到位。 让我老妈，让我老公，这不行吗？ 可以，但是不太专业，可能达不到那种效果。 那有什么呀？那不就是揉一揉吗？谁揉不是都一样吗？ 但是揉跟揉是不一样的。你可能点穴方面，你自己在家里面可能会找几个穴位，可能会点的还行，只能说是。但是在美容院里面去点的这个穴位，基本上都会做得很到位的。但是你揉不到位的话，你只是感觉到有点疼，然后缓解一下那个肌肉的紧张，它达不到一定的保健的作用。 嗯，这就是按得到点儿和按不到点儿的区别哈。 对， 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职场人士，如果是有时间有条件的话，应该是定期的到养生馆呀、美容院所呀、美容机构啊去进行一些专业的护理。当然平时家里面这个日常保养我觉得也是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这美容院我们不能天天去啊，也没工夫。那如果是在家里面泡澡的话，我们都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在家里泡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然后最简单的可以准备一些牛奶呀，可以泡牛奶浴，也可以准备一些花瓣浴。你可以平时喜欢的话可以买点干花瓣在家里面泡泡花瓣浴，再一个还可以泡泡海盐浴，买一些海盐然后泡海盐浴。 爱一个人可以爱多久，心痛到哪里才是尽头，花瓣浴像我的情衷。誓言怎样说才不会错，拥抱到天明算不算多，花瓣雨飘落在我身后，花瓣雨就像你牵绊着我， 现在很多职场女性很习惯用精油， 对， 能推荐一些好的精油吗？ 精油的话，玫瑰是不可缺少的。可以用用玫瑰，可以用用乳香，还可以用杏仁油或者是橄榄油都可以。 你刚才说了这么多东西哈，牛奶呀，这个花瓣呐，还有这个浴盐啊，包括我们提到的精油，分别有什么作用呢？ 像牛奶浴的话，它就是保湿滋养的同时，它可以使你的皮肤变得白，起到买白的作用。 这个牛奶跟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你平时的话，你自己泡的话，就是一袋牛奶就可以，500毫升的那种， 一袋就可以了。 对，一袋就可以。 好，盐呢？ 海盐的话，根据那个海盐的袋上，它可能有一定的那个量，会上面标明是多少克，你根据那个量去放就行。 像这些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哈、和一些具体情况。但是像精油，它其实就有一些比较严格的配比了。 对，精油的话，平时放的话，就是一种精油可以滴3滴，加配上其他的精油，加起来就是复方精油加上单方精油，不超过5种精油就可以。玫瑰是玫瑰精油，绿茶精油，绿茶有消炎杀菌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乳香精油、檀香精油，檀香是有镇定安神的作用。 这些都是家中常备的是吗？ 对，都可以家内常备。而且檀香精油呢，你可以作为香水去用，男士特别喜欢檀香。女士呢，相对于来说，它最好的精油就是玫瑰精油，补水美白，然后促进你血液循环的同时，而且它可以调节你的内分泌。所以玫瑰精油针对于女性来说，它是女性的圣品。对于家里来说，这个刚才提到了有一个是茶树精油，茶树精油呢，它具有消炎杀菌的作用。因为这个茶树精油呢是纯天然提炼的，所以呢在洗完衣服之后可以里面滴到2滴到3滴茶树精油来做衣服的消毒，而且还去异味儿。像玫瑰精油的话，咱们的用法也很多，像放在洗发水里面，加着那个护肤的那个乳液里面，或者是那个化妆水里面，给它晃均匀之后可以直接用。 那么最能够解压的精油是哪一种呢？ 最能够解压的精油就是檀香精油。 怎么用呢？ 檀香精油的话，也是咱们可以在家里面点香薰灯，或者是泡澡的时候里面滴2到3滴，洗发水里面也可以加一些那个檀香精油，一瓶咱们是750毫升的洗发水里面可以加到3滴到4滴，然后给它晃均匀，平时用就可以。 看来这个精油确实有很多的好处，而且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难怪呢受到这么多职场人士的青睐啊。不过现在说到精油啊，很多人也有一些困惑，很多人不太会挑选精油，总是怕有假的。 市面上目前的精油呢，真的是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都有，而且呢化学对合成的精油也特别多。可以给咱们大家呢两种方式去一个检测一下精油。那个你去市场上的时候找那个专柜的精油，把那个精油滴到纸上之后，你让它挥发完之后，看看这个纸上面有没有印记。 普通的纸吗？ 对，普通的纸，如果是有印记的话，它里面含有一定的那对称的那个油，纯植物的油它蒸发完之后是没有多少印记的，基本上是那个纸是干干净净的。 这适用于所有的精油吗？ 针对于单方精油，复方精油不行。 就比如说纯的这个植物精油，或者说纯的这个檀香精油。 对、提取的单方精油。 我拿出来之后找一张纸。 对。 滴在上面2-3滴。如果说上面有印儿的话，说明它是勾兑的，或者是勾兑的成分比较多，不纯。 对，这个精油不太 纯。如果说印记不是很清晰，有一点淡淡的，肯定会有一点印儿吧。 对。 应该就是比较纯的， 对，纯度比较高一些的。 嗯， 而且这个精油呢，你拿出来要闻那个味儿，那个精油的味儿轻轻晃动那个精油盖儿，不能直接去闻，它那个味儿比较冲的。如果是你轻轻晃动这个盖儿的时候闻这个味，如果是不是有刺激性气味的这个油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是你直接打开这个精油之后闻这个味儿的时候直接刺鼻的这种油不能使用，它基本上全都是化学合成的。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拿那个铁的东西，铁勺子把精油放在里面，就拿打火机在下面烧，你看说这个精油它冒不冒烟？ 冒烟会怎么样？ 冒烟的这种精油就是有化学的东西勾兑成的。 哦， 就是用打火机的这个铁勺子下面去烧加热，加热完之后这个精油如果是冒烟，而且是它那个跟那个起气泡是那种的、它这个是勾兑成的精油。 我明白了，就是还要带一个小勺去把这个精油滴在这个小勺里面，然后用这个火机 烧这个铁勺的底部， 对， 如果发现这个铁勺开始冒烟了，说明这个精油不纯， 对， 冒泡了也不纯， 对， 如果没有什么反应呢， 它就是慢慢的会一点一点挥发掉的，这种没有任何反应的这种精油还是比较纯的，而且下面不是任何的杂质。 嗯，好，这些方法还是非常的简单实用的啊。 当然这个铁勺试验的话可能在家里要比较方便一些， 嗯， 你去挑选精的时候不可能带一铁勺去所以在挑选精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拿纸去试，或者是直接去拿鼻子去闻，不刺鼻的精油基本上都是不错的精油。 没事，我不嫌麻烦，我就带一勺去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选这个精油，一个是在商场的专柜，一个是在美容院里面，但是美容院里面咱也得了解这个牌子。 嗯，如果说价钱太便宜的话，估计这里面放的可能就不全是精油了。 对，而且咱们这个精油里面家里面经常使用的就是薰衣草跟这个茶树精油，这个精油呢它的那个成本不太高，所以它造假的几率也比较低，而且这两款精油使用都是非常好的。相对于玫瑰精油来说，可能是造假成本比较高，它可能假精油比较多一些，他说价格太低的情况下不建议使用。 嗯，好，刚才呢是胡老师给我们特地介绍了一些关于精油的用法和怎么样去挑选精油啊，那我们再请胡老师呢给我们推荐几个特别适合于职场人士的精油。 平时的时候咱们大家在职场上使用的精油的话，很好的一个精油就是檀香精油。檀香精油具有镇定安神，所以职场人士很多人喜欢这个檀香。还有一个对于女性来说，她喜欢用玫瑰精油，玫瑰保湿补水。当然这个玫瑰的价格可能比较高一些，但是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薰衣草精油跟咱们的茶树精油，还有一个就是洋甘菊精油。洋甘菊呢具有补水然后抗过敏的作用，而且洋甘菊、茶树还有薰衣草可以直接涂到皮肤上面去，但是像玫瑰精油跟檀香精油可能相对于来说需要稀释，需要一些其他精油调和而使用，要不然的话单方精油直接使用会有灼伤的感觉，会烧伤皮肤，因为它纯度太高了。 嗯， 像这个茶树精油的话，咱们大家使用的话可以加到洗发水里面，它具有控油而且防止头皮屑的作用，消炎杀菌，洗衣服的时候可以滴到那个洗衣服的那个水里面去消炎杀菌。薰衣草精油的话它有安神的作用，像我刚才提到的这几款精油呢，咱们都可以放在加湿器里面作为加湿用。 哪一款精油最可以帮助我们解压呢？ 解压的精油的话，我刚才提到的一款檀香可以很好的调节心情，还有一个就是柠檬精油，它有会使闻完之后增进食欲的同时还使人的心情愉悦。柑橘精油还有这个柠檬精油包括是佛手柑，这三款精油针对于职场人士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可以放在加湿器，同时呢可以放到你的自己的护肤品里面滴一点去用。 嗯，是解压的一个好方法哈。 对，而且它还具有减肥的作用，美白皮肤还要补水。针对这个精油的使用呢，咱们除了放到这个加湿器或者是放到这个香薰灯里面，再一个还可以放在咱们的这个手帕里面，然后随身携带，像你比较累的时候或者是心情可能有点烦躁的时候拿出来闻一闻，这样也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再一个就是咱们晚上泡脚的时候也可以加在里面，对身体的这个缓解非常好。 嗯，我觉得以后送老板礼物也可以送这个。 哎，对，完全可以的。 老板，你心情愉快吧，给我涨点工资吧，给我升职吧。好，刚才呢是胡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对于职场人士来说啊，现在很常用的一款就是精油，精油产品很实用，而且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刚才我们说了半天精油啊都是外用的哈，或者是香薰啊，或者是纹绣这样的，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纯植物萃取的，那可不可以吃啊？ 精油里面唯独只有一款精油可以口服，那就是玫瑰精油。当然这个玫瑰精油口服的精油5毫升可能就得上万块钱呢。 哦，就是它价值比较高，因为它萃取起来很复杂是吧？ 对， 当然玫瑰精油它也是分口服的和外用的，所以您得区分开，不是说所有的玫瑰精油都可以口服的。 对，它这个口服的精油，就是口服完之后，精油是在36个小时之内，它就排出体外的，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的伤害。而且这个精油呢，你口服完之后，它对人体的免疫力，包括这个细胞，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那它怎么去调节呢？假如你这个细胞处在亚健康状态，你口服完这个精油之后，就等于给它充电补能量一样，你这个细胞就处于健康状态，你整个人身体就会把这个亚健康的状态都会调到健康状态，同时你的血液循环会代谢加快，而且毒素也会排出体外，而且你浑身会散发淡淡的体香，所以这就是好多人喜欢口服精油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是好啊，就是太贵呀，所以我们还得加班啊，加班挣钱啊。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本台的专题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藏在你的心间，直